委托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数据分析与民调研究中心在7至8月访问超过1000名18岁或以上市民，在听过本港的气候政策的200多名受访者之中，有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足。绿色和平促请政府在即将发表的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30+之中交代清晰的碳中和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且订立进取的减碳政策，包括在2030年之前实践1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36点，跌539点，总成交金额1132.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37元跌5.2，腾讯控股457元跌4.4，盈富基金24.72跌5毫，美团236.8跌9.8，药明生物115.6跌10.9，恒生中国企业86.6跌2.12，友邦保险88.2跌1.75，小米集团20.55跌8毫，中国平安51.25跌2元，京东集团274.6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2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1，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71，瑞士法郎8.384，澳元5.666，加元6.176，新西兰元5.423，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7.0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4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629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27美元，卖出175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将军澳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百胜角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现在这一段环保大道的交通回复正常。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现在后少少，近住日出康城领都那段就比较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近收费广场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加挤塞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涌口路。

其實香港市民或者香港商界咧，會唔會可以接受到一啲嘅，譬如出院嚇嗰個嘅條件又要再收緊，即係唔單止係而家就係三個樣本驗出 CT 值咧係33或者以上，維持十日咧就可以出院啦。咁但係內地嘅做法咧就係連續兩個嘅病毒嘅樣本陰性先至可以出院，然之後跟住仲要到指定地點觀察14日，再驗多兩次陰性先至可以翻屋企，即係佢出完院之後都仲要喺指定地方監測。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嗰個嘅通關碼實名制嗰度啦，就係可以追查到咧你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追查到咧你21日嘅行蹤等等資料。你覺得作為商界嚟講，或者香港嘅市民嚟講，容唔容易接受咧？ 嗱，我覺得香港市民關注咗呢樣嘢都好耐時間啦，因為呢樣嘢唔淨止係商界或者係有親友喺內地嘅市民咧所關注嘅，而係全香港嘅人，因為香港人真係普遍已經好耐冇離開香港啦，即係真係好想去內地。無論你係公幹又好，私人公事又好，或者去旅行都好啦，咁所以咧一路都喺度等緊有啲咩消息出嚟，咁但係一路都啲消息係好零。升同埋系唔系好可靠？今次我覺得佢講嘅嘢咧，已經係算係比較具體噶啦，即係咁耐以來啊，因為成日都猜測究竟內地個要求係乜咧咁。咁今次係講得比較清楚啲嘅。咁但係清楚之餘咧，都仲有幾點其實係佢講嘅幾個原則咧，其實都有啲係未清楚。咁我相信當然係雙方喺度再喺度傾緊啦嚇。咁頭先你講到話檢測嗰個要求啊，因為而家就話有好多機組人員啊、醫務人員。那些希望他是檢測得密一點或者是怎樣，那怎樣或者密一點呢、啊、即這個是不是要隔日先 去檢測一次呢？現在7日一次樣，那還有、是不是所有醫護人員呢？即或是只 是接觸病人，即這些新冠病人的醫務人員呢？這個即那個分別可能很大的、啊至於你說、那個健康碼、啊、那樣東西都是有很多技術性的東西是真的要談的、譬如話，你真係只係自愿去內地嘅人先至需要係有一個碼咧，係同內地一個係互通嘅咁就避免咗有啲譬如話私隱方面嘅嘢啦，有啲香港人唔中意俾自己嘅資料俾內地嘅人知道，咁如果我係唔去內地嘅，我又唔可以自由選擇唔俾啦咁樣。咁但係同內地即係共通嗰、那個，究竟？是內地所有的行程俾你知道啊，抑或香港嗰邊嘅行程所有你都要知道咧？呢啲係都係要知道。咁至於商界嗰度咧，其實我覺得商界係都嗰、那個。嗰、那個接受嘅程度係可以係多少少嘅，因為佢哋而家咧就當然有好多去唔到啦，咁但係去到嗰啲咧，佢哋都已經係真係逆來順受，有好多嘢都接受咗噶啦，被逼。但係佢哋之間咧都有一啲方法係可以避免到某啲太苛刻嘅要求嘅，譬如話同佢哋可以傾咧，就譬如話係兩個禮拜酒店之後嗰、那個禮拜咧，可能係可以翻翻去自己工廠或者係指定一個地方咧，係可以喺嗰、那個地方自由活動嘅嚇，咁嗰個咧都係一個即係嚴謹嘅管制之下嘅一個鬆動嘅地方嚟㗎啦。咁我諗可以循住呢個方向咧，就去傾下究竟係商務方面嘅往來係咪可以係有多啲少少呢啲咁樣嘅通用咧咁。 嗱，剛才任立門提到咧，就係嗰個豁免去檢疫咧嗰個嘅人員嘅安排啦。咁其實咧，如果根據翻內地嘅情況咧，醫護啦、機組人員啦、檢疫酒店從業員呢啲嘅高危群組咧，內地要求咧隔日一檢嘅。咁許樹昌嘅説法咧，佢就話即係內地都希望咧香港能夠貼近相關嘅準則，就係、是、要收緊咧呢啲高危群組嘅檢測。密度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喺度嘅。田北辰你好， 系 你好，系田北辰啊。纵观咧，即系琴日阿许树昌引述啦，嗰几个条件啦，即系姑且讲四个啦。其实你觉得香港啊，要达到呢四个条件，有边一个你觉得可能会系有机会棘住嘅咧？ 或者你揾陣啲重複下先。 嗱，佢嗰四個條件就係、是出院嘅條件啦。咁第二個條件就係豁免檢疫嘅條件，就係、是、要收緊啲機組人員啦、船員啦、外交人員嘅豁免安排啦。咁第三個就係嗰、那個病毒嘅檢測啦，就係、是、增加醫護啊、檢疫酒店啊同埋機場員工嘅檢測嘅頻率啦。咁另外就係通關碼啦，就要將嗰、那個核酸嘅檢測結果啊、疫苗記錄啊、非密切接觸者啊同埋冇去過高危地區啊，以及喺內地之前嘅21日嘅行蹤咧，都係喺個電子平台度申報嘅，以及就係亦都內地期望香港嘅電話實名制咁樣。 係，而家講緊係我哋嘅外防輸入，我哋需要做嘅嘢係咪？ 兩樣啦，亦都係香港嘅防疫嘅要求啦嚇。嗯，包括咗就係出院嘅時候嗰個要求啦嚇。 但呢啲我覺得應該我睇唔到有邊一方面有大問題喎。 嗯， 因為如果你入得內地，你都係照足佢所有啲嘢做嘅喎。 嗯，即係你覺得其實呢幾樣嘢香港要去到配合咧，就唔係太難嘅，係咪啊？ 啊，因為如果而家講緊入去內地免檢嘅話咧，呢個純粹係自愿噶嘛。 係。 啊， 但 係 佢又唔 係 佢。對唔住，但係佢唔係淨係講緊入內地嗰啲要求，而係香港外來機組人員，譬如話各種嘅特別嘅人員咧，佢哋要求佢係嗰個檢測咧係同內地一樣 咁。啱，係啦，所以我估你係講緊咧外防輸入， 係， 因為我早排講上一次個專家對接會咧，上面就好怒氣，就話我哋外防輸入咧，其實咧個行為方面顯示咧，我哋好粗疏。 嗯， 好多嘢都達唔到佢哋心目中嘅要求，啲檢疫酒店咪甩流啦，跟住豁免名單就好長啊，好多啦，就要收集嗰啲豁免名單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咁就係、是、咁就變咗，譬如話嗰陣時咪提起Nicole Kidman 一行五個人，咁就算佢豁免一個，另外四個都唔使豁免噶，咁點解全部又豁免呢？咁即係上面咧就會得話，到今日你有咁多甩流，竟然咧都係清零。清零的意思即是全部是入嚟的時候捉曬嘛，沒有是本地突然間發生一些不明源頭的個案，咁叫做清零嘛。他就話我哋好彩，你好彩並不表示咧你個過程咧，我哋是百分百放心。咁所以咧通關就唔使諗住啦。咁所以而家就係話要做翻而家許樹昌講嗰幾樣嘢嘛。咁許樹昌講嗰幾樣嘢係講緊啲人喺機組人員佢翻到嚟，咁要求佢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合理喎、哦。 嗯， 嗯哼，嗯， 係。 係咪？你話外國嗰啲商會，我哋係一個國際城市，咁國際城市啊，檢疫酒店啊，可以甩漏嘅咩？ 嗯， 即係冇理由啊。唯一佢可以去拗，就我做一個國際城市，一個開放式嘅城市，我嘅豁免名單。一定是要多过另外一些地方，因为我是要容许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因为要检疫呢他不来香港了，不来、如果没有检疫呢他就来了，那我心想这个豁免名单是什么人呢？那你为什么不可以收集呢？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啦，那这个是必然是一个卫生的问题来的、哦、那为什么那些、外交部嗰啲员外交嘅即系外国领事馆嗰啲人啊，点解佢哋系咪必然一定又要豁免呢？而家讲到连佢屋企人都豁免，咁点解啊？有乜理由啊？ 系啊，即系我谂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内地嗰个要求系好严苛啦吓，咁同埋呢样嘢亦都未必可以同国际。即係國際上亦都未必有一個大家可以見得到好清楚嘅一個準則嘅，我諗國家有國法啦嚇。咁、除此之外，頭先講到譬如話內地嗰啲酒店每一層都有個人揸住啲槍去看住嘅，看香港咧就好易走失嘅咁樣。雖然有閉路電視啦咁，咁佢要求到你每間酒店都要有個人即係荷槍實彈看住，咁我哋又好難去滿足佢呢一個要求喎。如果佢有要求所有醫護人員， 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喎。 嗯哼。 我哋而家得三十几间检疫酒店， 嗯， 你如果三十几间检疫酒店，我就唔会话去到每层楼都要有啊。 嗯 哼，咁首先你唔好开放啲餐厅俾外边啲人入嚟啊。 嗯， 检疫酒店就检疫酒店， 如果檢疫酒店開放啲食肆俾其他啲人嚟，我估其他啲人去都未必知嗰間係檢疫酒店。如果去嗰啲人知道係檢疫酒店都肯去，我都好奇怪。咁咪即係表示佢即係冇從實招來，冇話俾人聽。咁你冇理由檢疫酒店咪可以俾外邊人入到去啦。咁你為咗防止佢出嚟，我覺得守住個大門已經夠啦。佢上上下啲樓層，我唔知道，我覺得好似未必需要咁。咁你話警力唔夠咧？我得幾廿間酒店，你幾廿個警察，我哋香港20000多，冇理由唔得嘅。呢件事情事關重大，影響香港通關啊嘛。係嘛？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覺得一啲都唔過分。反而我覺得豁免名單咧，就香港可能真係比較難，因為佢要同外國嗰啲咩領事館啊，又要同嗰啲特別嗰啲有背景嘅人啊，跟住有好多嗰啲外國嗰啲美式商會啊，法國啊，英國啊，唔知咁多商會，個個都話咧，佢呢啲人要嚟嚟去去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嗰啲人要出出入入，而家因為入去內地好麻煩啦。入出去都要檢疫，個個走咗嚟香港，走咗嚟香港咧，就香港咧人民幣離岸中心，所以啲人出咗入就喺香港就從事佢哋啲業務。咁如果你香港都檢疫埋，取消埋豁免嘅話咧，咁呢啲人都唔嚟，咁啊香港就冇咗一個咁嘅橋頭堡或者一個橋梁嘅價值。咁呢個咧，我唔知係真係影響幾大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可能係特區政府比較難諗啲嘅嘢，就係收緊個豁免，因為而家實在唔知佢豁免緊咩人嘅。 係。 如果佢豁免嘅人係同香港整體我哋嘅國際金融地位啦，我哋同外國商會啦，好多啲人出出入入搞投資嘅成啦，如果嗰度唔係涉及嗰個豁免名單入面嘅一大缺嘅人咧，我覺得個豁免名單係可以收縮嘅。即系收窄过。 收缩，你觉得系咪即系最少咧？系咪应该外交人员嘅家人就未必可以列入豁免之列啊？ 梗系啦，佢做乜要嚟啫？系嘛？咁佢喺边度读紧书？咁都系咁啦。咁如果系嘅，咁咪住咗喺香港，住咗喺香港，点解又要嚟咗香港又再翻翻嚟咧？系咪？咁我哋香港好多人去英国、美国读书，佢哋翻翻嚟都系要。即是21日14日的啦，大家都摆到明的啦。咁点解你是外交人员你又要豁免呢？咁你话如果是外交人员的本身佢要从事好多嘅去外国嗰啲谈判成日要出出入入，根本冇可能每次返出嚟嘅14日嘅，咁嗰度有几多人嗰度唔会好多㗎。 是 每一个领事馆有几多个咁嘅人需要成日来回香港同巴黎啊，香港同伦敦啊，係咪？ 另外田北辰亦都有商界嘅人士就关注到啦，即係因为通关码就需要电话实名制啦，咁我关注到呢电话实名制呢会唔会带嚟一啲私隐外泄嘅风险，在于你嘅角度你点样去评估商界对于呢项要求嘅反应呢？ 我觉得一啲关系都唔会有。因为而家讲緊你係要入内地你先会做㗎啫。你入得內地你就要攞佢健康碼，你一過咗深圳河呢你基本上你去邊個都知㗎喇。而家講緊只不過係佢哋希望入去之前嗰14日佢會知道你去咗邊啫。咁你有幾多人入去完全俾佢知冇問題，入去之前嗰14日誓死唔想俾佢知因為私隱呢？咁點解香港14日就私隱，入咗去呢一個月都冇私隱都冇所謂咩？咁你都說不通㗎。但是14日前他又不理你，他又不需要知道你在哪裡，是不是？因为他是想确保如果你入了去之后真的有什么事他都可以通知特区政府说这个人14日内去过什么地方。所以呢现在最重要呢就是用什么形式，现在香港最广泛普遍哪里都会得是要求你出示那样东西，如果不是不招呼你的呢就是安心出行。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是一个叫做电话实名制的特别的一个安心出行，就是知道你在哪里也都追踪到你。然后你有这样东西你入内地免检呢，那他就受理了。普通的安心出行因为他不知道你之前的14日在哪里他都不受理。 咁如果我係想去內地嘅，係咪？我申請嘅，咁我咪去申請。 而家呢樣嘢都係自愿嘅啫，海田北辰啊，即係你要去內地嘅，你咪去做呢樣嘢咯，係咪？即係冇人逼你啊，你唔去， 你根本咪用翻你而家本身嘅安心出行。完全冇嘢嘅。咁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入內地咧，你另外做一張嘢冇用嘅，因為香港冇人要求你用嗰樣嘢，咁所以亦都 check 唔到你啊嘛。咁所以最好就用翻安心出行，不一個實名制特別啲嘅安心出行，係有一個追蹤嘅一個功能喺入邊嘅。 係。 我都覺得即係商界嚟講，佢唔會有咩反對嘅意見嘅。即係你就算你去香港嗰之前嗰14日去嗰邊，入到去中國跟住所有每一行每一步，你去嗰邊度，佢肯定好樂意係交呢啲資料俾有關當局，因為你入得去做生意或者開廠啊嗰啲都好，佢哋根本就係喺內地運作㗎啦。我覺得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擔心咯。 是好啊，田北辰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田北辰咧系立法会实政原卓嘅议员嚟嘅，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电话号码18731，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不过其实杨立门啊，亦都可值得留意咧，就系譬如澳门咁样啦，即系佢同内地通关啦，但系其实佢个健康码咧就冇追踪同埋记录行踪嘅功能嘅。咁如果系咁样讲嘅话，即系对比于即系香港，如果话要同内地通关咧，就要有一个电话的实名制，同埋可以追踪到个行程，大家点样比较呢？不如喺五点半翻嚟，我哋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安排新界东四区区议员宣誓，包括沙田、北区、大埔和西贡。涉及民主派初选案获保释的西贡区议员柯耀林，属民主派初选名单的沙田区议员，亦都有到北角社区会堂宣誓。柯耀林宣誓之后表示已经尽责任宣誓，会抱平常心，认为是否过关并非由他控制。同样参与过民主派初选，以名单第二名出选的沙田区议会主席李志宏相信他的宣誓亦都会被裁定无效，但是他本着希望服务市民的初心宣誓，预计沙田区议会的民主派议员数目只会余下个位数。北區區議員侯志強在宣誓之後形容過程幾順利。拉丁舞蹈師李嘉瑩七年之前進行抽脂期間昏迷，其後不治，涉案女西醫關孝之早前被裁定一項誤殺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判囚六年。控罪指38岁被告关孝之，2014年6月26号在尖沙咀加拿分道2号7楼的重生植发中心，因严重疏忽而非法杀死李嘉莹。澳门政府因应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宣布今晚9点启动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澳门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话，会争取在48小时完成。罗奕龙话，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外出，留在屋企做好防疫工作。他又话，当局已经封锁患者曾经入住的酒店和曾经到过做装修的大厦。另外，原定今日中午放宽已接种疫苗人士经澳门入境珠海可免隔离14日的措施暂缓执行。印尼计划今个月14号起重新开放度假胜地巴厘岛俾部分国家的游客，包括中国、新西兰和日本等。官员表示，游客需要接受8日的隔离。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嗰一宗交通意外啊，喺荃湾嘅沙咀道啊，沙咀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满乐大厦对开咧有意外噶。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就较为挤塞，龙尾去到众安街，反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噶。沙咀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满乐街对开，因为有交通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众安街，反方向都系交通繁忙。咁跟住咧报告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现在去九龙方向都多车了，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东行线近住宝云道交界至到罗便臣道那段呢，现时都多车的。半山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交通都是繁忙。九龙呢大角咀的雁架街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近住渠务处污水泵房那段呢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俊文，我会一年13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10月9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0月4号朝早9点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正系筹备发行绿色零售债券，喺未来5年，因应市场情况，会再发行大概1755亿元等值嘅绿色债券。 为咗进一步提升香港喺区内绿色同埋可持续金融枢纽呢一个地位，我喺今年嘅预算案里面咧就提出继续发行政府嘅绿色债券。咁样做咧，可以俾我哋有更加大嘅空间，扩大绿色债券货币嘅品种，除咗美元、欧元咧，出人民币嘅绿色债券。 十点，政府正系筹备通关码，实名记录市民21日嘅旅游史。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认为，无需强制所有人使用。 我估计咧，你系需要有一套追踪形式咧，市民入到内地能够好容易咧，被当局咧能够知道佢去咗边度，风险嘅管理咧，我谂呢个系有需要的。但只不过你话系咪需要我哋所有香港市民都要用咧？咁我又觉得，如果你唔需要去内地嘅，咁你梗系唔需要去下载嗰个模式嘅。 11:30。本港癌症的新增个案再创新高，前年有超过35,000宗，较对上一年增加3.1%。医管局预测，女性患癌人数在未来两三年可能会超越男性。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总监黄锦雄： 香港嗰个人口结构咧，女性嘅人口系比男性为高，咁嚟紧亦都系多嘅。往往正年同中年女士咧，就系一啲妇科特有嘅癌症咧嘅病发高峰期，咁所以我哋预测得到咧，女性患癌个数字咧就会比男性咧会多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杨立门喺度嘅。如果大家对于通关嘅要求啊，有啲乜嘢睇法咧，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杨立门头先我哋都倾到咧一样嘢，就系根据阿许树昌教授嘅透露啦，即系内地嗰方面咧就希望有个通关码，就将我哋嗰个核酸嘅检测结果啊、疫苗记录啊、非密切接触者啊、冇去过高危地区啊。同埋咧，去內地之前嘅21日咧嘅行蹤咧，都可以喺嗰個電子平台入邊申報，並且可以睇到啦。咁同埋呢一個亦都係需要一個電話實名制咧嘅配合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澳門個情況咧，就係佢之前咧亦都係同內地通關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澳門碼，其實佢就唔需要咧係追蹤你嗰個嘅行蹤個噃。即系佢纯粹系记录低，咁唔需要即系上载喺其他平台上面嘅。嗱，咁可能有啲人就会问啦，咁如果系咁嘅时候，点解香港同埋澳门个要求会不一样呢？ 嗱，呢樣嘢我諗兩方面嘅專家或者政府，即係香港內地傾嘅時候，應該都可以拎出嚟去討論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個感覺咧，就係你可能拎一樣嘢，即係去單獨咁樣睇咯。因為內地同澳門之間嗰個疫情之下通關嗰個安排咧，都做咗好耐嘅。咁佢哋各方面澳門嗰個制度咧，同內地都高度係即係已經係一致化啦。咁佢可能佢某一啲嘅環節未必係要求得咁嚴格，都未定嘅。咁但係佢哋內地都高度信任即係澳門政府啦，同埋澳門個市民，即係佢嗰個遵從政府即係規則嗰個嘅力度啦嚇。咁佢對香港有唔同嘅睇法咧，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佢對香港要求高少少咧，亦都唔出奇嘅嚇，因為香港其他方面即係疫情控制方面咧，都係同佢哋內地係好唔同咯。咁所以我諗啲都係要雙方去繼續去傾先得嘅。 同埋會唔會同個人口或者係地方嘅大細咧相關啊？因為譬如我哋睇到咧，澳門咧今日有一宗嘅個案啦，咁佢哋咧而家已經係會做一個即係全民嘅第三次嘅核酸檢測㗎啦。咁我哋睇到上兩次嘅經驗咧，其實佢都可以完成得好快，因為佢嗰個人口始終冇香港咁多。呢、這個會唔會都係？ 我覺得一定 會係， 係因為佢其實澳門佢嗰40多萬，即係好似香港一個區咁大小啫嘛。咁佢哋一有咩風吹草動，即刻嚟一次全民即係大檢測咧，可以一兩日做曬嘅。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咁嘅話，喺其他方面，內地都唔需要咁嚴苛嘅要求澳門咯。但係香港就唔同啦，真係。 亦都頭先咧，我哋喺新聞追蹤嗰度啦，都聽到咧行政會議召集陳志思咧嘅説法啦，佢就話即係如果唔需要翻去內地嘅人，咁你咪唔需要下載有關嘅程式咯。即係如果你翻去內地嘅，咁你先至要下載嗰個嘅程式嘅啫嚇咁樣。咁嗱，如果我哋睇翻咧較早之前咧商界嘅一啲嘅調查咧，就係香港工業總會啊，係一個訪問啦，就係訪問咗320間企業啦。其實咧嗰啲企業咧係對於為咗要通關而要遵守更加嚴謹嘅防疫措施咧，佢哋係大表歡迎嘅喎。咁所以對於即係而家如果我哋講話要同內地通關，就要滿足幾個嘅條件，包括咗係去做一個嘅實名制嘅電話實名制配合通關碼。咁其實商界嚟講佢嘅睇 法又会是怎样呢？较早之前工业总会所做这个调查是不是都应该几大致地反映到商界的取态呢？电话号码18721，你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电话旁边呢，我们比如请来一位中小企的代表，就是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的。刘达邦你好。 诶、hey, ，两位主持， 你好， 你好，系嗱，首先想问问啦，即系你对于如果系要同内地通关，就要将电话有实名制，同埋要将一啲嘅记录啊、行踪啊上载喺个电子平台上面，可以一查就查到。作为商界，你点睇呢啲措施咧？ 咁视乎你系咪有急需要上国内嘅。即係個別人而定啦，咁有啲佢一定係要好急於上去做佢即係想做嘅嘢嘅，咁嗰啲佢咪要實名制咯，咁呢個都無可奈何，你都要咁做啦。咁實名制嚟講，而家政府都準備立法規定所有啲通卡都變實名制嘅啦，咁所以呢個應該就對於嗰啲急需要上去嗰啲嚟講就。会做噶啦，咁一个取舍啫。如果你觉得你私隐重要啲啊，咁你咪唔好上住咯，直到佢正常通关咯。如果你唔系嘅，你好急需上嘅，咁你实名制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阻滞嚟嘅。 我想商界来讲根本完全没问题啦，是吧刘达邦，因为即是你上去开厂的做生意的一早已经即是在内地有个电话号码的啦，是吧，即是你用 WeChat Pay 又好点都好。 就吹枝若谷呢， 是啊是啊是啊。 十个月没上过大陆呢，咁对厂的管理那些都落后晒啦，咁我哋就即係佢係實名咪實名咯，我對我個人嚟講，我一定係即刻撲到上去㗎啦。如果佢即刻批就嚇，咁奈何就有啲可能佢覺得，我唔需要㗎喎，我又唔係咁急上，我又想保翻我私隱，咁佢咪遲啲上咯。即係呢個都陳志思講得都好啱嘅，咁呢個個人嘅睇法唔同啦。 咁就算佢话内地要求你哋嗱，我讲商界先啦吓，即系上去商务嘅朋友，之前喺香港嗰廿一日嘅行程都要俾晒即系内地知道嘅，咁商界都系咪都应该冇咩反对咧？ 呢个都做噶啦，呢个都即系你准备去边度，即系受个监控，呢个都即系我觉得啲有咁需要嘅，因为都惊你乱走跟住。又追踪唔到你喺边度，万一你出事嘅时候唔知点揾翻你，咁呢个跟踪呢、這个都冇可避免嘅，呢、這个认同嘅。 唔系我讲两样嘢， 要睇翻你香港21日 系啊 嗰个记录咧，呢、這个就可能会即系要即系如果佢宣布之后，你真系准备上去嘅，你咪每一日记低你去过边度咯。就系你话，如果佢话佢听日俾我上去啦，咁你叫我揾翻。过往嗰廿一日咧，就未必咁齐全啦。讲个真心话， 我谂肯定有个准备期嘅，唔会话听日一开始嘅，系啊吓。 系即系假设啊，咁你好难话喂，廿一日前第十八日我喺边度做紧啲乜嘢咧？我真系未必记得到噶嘛。 系 嘛？咁系咪话即系如果你报错数，咁又你又系一个罪嚟咧？第日你上去又唔使注意啦。咁嗰样咧，呢、這个即系如果佢话。未来 OK， 十一月一号开始，咁你而家要开始记，你就准备上去啦。咁你咪每一日你写低你去过边度，去过边度做过啲乜嘢，咁你每一日你自己做翻个好似日记咁样啦。 可能唔止日记噶啦，可能系有一个程式噶啦，系咪啊？即 系 好似安心出行咁样， 将佢记录晒咁。 不过系一个比较即系高级版嘅，即系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就系你去到某啲场合要啊，譬如你。我即譬如我哋去探客咁，佢嗰间公司未必有安心出行噶嘛。咁譬如我去个朋友屋企，咁我未必有安心出行噶嘛。咁所以我呢啲冇安心出行嗰啲，你咪要自己私底下记低佢咯。 咁如果佢要求、 安心出行又记到几多日咧？我又唔好清楚喎呢样。你知唔知道安心出行里边可以同你记得到几多日嘅记录咧？ 系嘛？呢啲都系要睇咯。 系，但系刘达邦，即系你哋因为宗教即系冇一个即系通关咧咁耐时间啦。其实你哋估计业界系有几多人系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咧，非常之迫切地需要翻去内地处理业务噶啦。 我谂商界有六成人，佢哋都冇上去嘅。过往嗰两年，因为我同好多啲老板级嘅中小企嘅老板，佢哋倾，佢哋都话即系冇上啦，已经二十，即系总之系都系旧年一月开始咧，一月即系发生呢个病毒之后，就已经冇上噶啦。即系佢哋afford唔起嗰21日。或者是14日的隔離啦，咁你翻香港就冇問題嘅。而家我哋已經攞曬 exemption 翻香港就 OK 嘅，但你上去始終即係最壞嗰陣時係21日啦。而家就14+7，即係你都仲有7日係家居，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商界嘅朋友，佢即係唔可能俾佢困咗14日喺酒店啦，起碼。 你睇到對於你哋業界即係嘅運作咧，有幾大影響啊？即係唔能夠好順利翻到去。 咁啊，一定有影響噶啦。譬如我哋都有內銷嘅，都要見下啲國內啲朋友、國內啲客户啊。咁已經係即係接近20個月，而且超過20個月咧冇上去噶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就咁啊，變咗就即係你同佢溝通唔到。特別而家最近嗰啲供應商咧，都大幅度加價，咁我哋又冇法子同佢面對面咁講出我哋嘅難題，咁都係靠寫信啊、寫 email 啊，咁嗰啲客就可以同你WhatsApp 啊，但係嗰啲供應商佢又唔方便同你喺個電話或者喺個咩溝通，咁變咗即係佢推你好容易啦，推你我啱啱先覆完一個。電話就係佢大幅度加價，佢又係要而家每個月報價俾你，就唔係以前咁樣一年先 review 一次，每一個月都有權加價。咁我點同佢講咧？都係用 WeChat， 國內用 WeChat 同佢講話喂，咁我哋唔掂嘅喎，因為我哋接咗啲單喺度，咁又我哋加唔到啲客噶嘛，因為你已經定好曬簽好曬合同，你冇法子呢殺去加人價。但我哋供应商嘅家境我哋夹啦，咁我哋点即系我哋即系夹喺中间咯。 好多谢晒你，刘达邦讲咗你哋嘅情况啊，唔该晒。刘达邦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荣誉主席啦。嗱，杨立门而家安心出行嘅记录咧，嗰个出行记录就会喺31日之后咧就删除啦。咁不过如果好似即系头先咁讲嘅，系要记录。佢之前嗰21日去內地之前嘅21日之內嘅行蹤咧，會唔會都需要做幾多個調節咧？譬如好似你出入某一啲嘅大廈，未必某啲大廈全部都係有安心出行喺度噶嘛？ 係啊，嗱，因為內地佢嗰個港康碼又好，其他省份嘅碼都好咧，佢哋似乎都係透過當地嘅電信商咧，佢用啲電話信號嚟到追蹤曬你，你根本唔需要自己去。 唔使 do 唔使 do 嘅嚇，你啊根本中央有曬你嗰啲資料嘅，咁佢會唔會要求香港政府又去引進個套咁樣，即係話同香港啲電信商要求咧，就引進個咁樣嘅制度，即係咁啊唔使你都安心出行啦，去邊度咧你都 check 到你去過邊度嘅，咁然之後將呢啲資料咧就俾曬即係上邊嚇，咁呢一個咧就一來技術上係都我唔知複唔複雜啦，可能都複雜嘅，你仲要。啲電信商合作，咁二來就係有啲人又真係會覺得，即係個私隱嗰度係咪會有太大嘅侵入咧？咁樣呢個都要諗諗 咯。不過亦都咁講咧，即係有好多同內地商討緊嘅一啲嘅事宜咧，都仲係進行當中嘅。咁所以變咗，亦都要睇睇啦，究竟內地個具體要求係點樣咧？具體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咧？嚇！1-7-2-3-1，聽聽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系我系咪啊？ 系你好，请讲。 正话嗰位阿刘生咧，就讲中晒我哋呢啲中小企嘅小老板嘅心声啊！因为我哋都系从事一啲同国内主要系深圳方面嘅做贸易嘅贸易公司嚟嘅。咁我哋呢两年嚟咧都冇翻到去啦，因为你14+7咧，我喺香港亦都有小朋友同埋老人家要照顾咧，根本就 afford 唔起嘅。咁而一个情况就系话咧，我亦都唔明话。 大陸咧點解香港已經清零咗成兩個月啦，都仲對我哋咁嚴格啊？澳門又 OK 喎。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我哋做呢啲小生意咧，係要見啲新客户啊，去嗰啲展覽會嘅。我哋呢兩年嚟咧，全部錯過曬啦，係即係 miss 咗好多生意啊。好啦，除咗生意之外咧，我亦都有啲親戚朋友喺大陸嘅。咁好多時咧，你而家咁樣分隔兩地咧，好多嘢係唔方便嘅。大家都知係可以微信，係可以大家面對面溝通，但係好似話有啲咩銀行手續啊，或者有啲咩簽名嘅嘢啊，你都要翻去大陸做嘅。所以有好多嘢咧，我真係唔係好明白點解香港政府同大陸嘅溝通咁差咧。我哋而家經營咗成咁耐啦。 係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有鐘生啊，鐘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 我昨日听到许树昌教授同埋邵永恒局长咧，听咗两句话咧，我就真系好过瘾嘅。咁啊，许树昌就话，而家商讨咧就话再要等多四至五个月先可以有机会通关。咁、我想问一下，之前政府高官系咁不断同国内嗰啲开会嗰啲，全部都唔系商讨嘅，嗰啲系大食会啊、联欢会嚟嘅。咁第二噶，邵永恒咧就话。佢叫香港人俾多啲耐性，等个过关码正式推行。咁我真系好想问一下，香港人仲唔够耐性咩？佢由上年嘅七月已经完成噶啦，个健康码，我哋仲要等几耐啊？ 好多谢晒阿钟先生嘅意见，其实连续两位听众咧都觉得即系通关呢个问题应该快啲解决啦。咁其实除咗商界之外，旅游业界又点睇呢？电话旁边请嚟旅游业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你好，两位，你好。 我想请问声，即系对于许树昌教授所引述啦，内地嘅防疫要求啦，特别系要有个通关码同埋电话实名制啦，你觉得咧呢一样嘢如果真系行到嘅时候，对于旅游业嘅帮助会有几大咧？ 首先要行得到先啊，我哋希望点都好啦，如果行得第一步有两地免检能够流动得到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進步嘅，咁而家我哋都睇唔到，即係幾時能夠咧有一個即係做法啦？呢個做法能夠有幾多人又出入到啦？咁目前如果睇嚟咧，行出第一步都相當困難啊！主要香港同內地嗰個檢疫嗰個標準咧係唔同啊，咁內地又相對比較嚴格，香港其實如果比外國就好嚴格噶啦。但比內地咧，好似有啲差距。咁希望咧，即係盡快兩地又傾一傾，點樣能夠行得到，能夠兩地咩情況之下，俾兩地嘅人流咧能夠免檢過關啦。如果行得到嘅話咧，喺旅遊界嚟講，都唔期望話得到咩效益噶啦。我估計開頭都會唔係太多人啦，因為佢一定要有一個 quota 啦，咁又大家個 quota 去。可能俾啲商務啊或者探親嗰啲優先㗎啦。咁我哋只不過就係自己行得到，有數據有做法，咁內地有信心，咁先至可以慢慢擴大人流，進而幫到旅遊業界啫。所以我哋希望政府無論有咩辦法都好，先能夠有部分人先能夠過到關咯，咁呢個係我哋期望嘅。 咁而家估計話起碼四五個月先至即係可以成事啊。咁但係你頭先都有講啦，即係可能一開始通嘅時候，免檢通關嘅時候，可能真係一啲商務嘅，或者真係有商業上需要嘅人先至有得優先嘅。咁旅遊遊客嚟講咧，可能都係嗰個優先就比較後啲嘅咯。咁你哋估計兩地嗰個旅遊嗰、那個交流是几时才真的可以復常呢？ 我看等了四五个月，我就觉得可能政府会谨慎一点啦。我希望既然现在都定了个标准啦，有个标准的话呢，特区政府和内地先清了，可以将两个标准尽量能够拿到一个平衡，然后尽快能够通到关。你说我哋希望年底啦，能够起码通到关先啦。咁旅游界我睇可能要等到通关，起码一两个月之后先至睇到嗰个数据啦。咁就逐步加大人流。咁我希望开头可以做旅行团先嘅，旅行团可以闭环式嘅安排嘛。由交通到住房到行程安排。咁呢方面如果可以尝试用闭环式嘅形式去处理旅行团呢，我咧有一個用一個咁嘅權利嘅做法都可以，咁我旅遊界可以配合呢種做法嘅，咁即係其實香港做本地遊都有啲做法，都係盡量用翻 一個相對嚴謹的行程安排，避免行程中當中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咁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而家都有一啲來港易嗰啲啦，即係每日都有好似2000個名額嗰啲咧，呢啲對旅遊係完全冇幫助嘅，係咪啊？呢啲名額 冇乜幫助嘅。而家每日我睇嘅數嘅都係講緊200-300人， 兩三百 係啦。咁如果來港易咁呢，我當呢部分有部分住酒店啦，佢可能屋企冇。即係香港冇乜住宿嘅地方啦，咁部分嘅人住酒店都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呢個數量相當有限㗎啦，咁其他交通嗰啲更加少啦，旅行社就根本接知唔到邊添，咁即係佢唔會跟團㗎啦，為咗即係嚟香港跟團而翻內地要大一日嘅隔離，我睇冇乜。冇客户願意咁做嘅咧。 好多謝你，姚思榮，暫時傾到呢度啦。所以如果旅遊業要得益咧，起碼啲旅行團啊係要恢復到先嘅。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荃灣嘅沙咀道咧，較早前去荃景圍方向，近住滿樂大廈係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咸田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出行到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龍尾喺溫斯樓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嘅車龍排到。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卖出价是$1,750.1，港汇指数是报101.5，比起上星期六升了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都接近政府总部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少湾仔的支路仍然是很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九龙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后少少嘅。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渔港湾段咧都系多车嘅。黄大仙彩虹交汇处近住牛池湾一带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啊。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就去到圣贤中学附近。窝打路道九龙塘段都多车啦，咁啊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一路去到界限街嗰段咧都系慢车噶。新界咧，荃湾沙咀道近住大涌道至到元敦围嗰段去荃景围方向都仲系多车噶。之前嗰度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啦，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仲有咧，就系大河道去象山村，即系去城水方向啦，近住荃锦交汇处都系交通繁忙，龙尾近地王广场。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而家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咧，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就去到美城苑。石岗嘅锦田公路西行线近住粉锦公路交汇处至到加隆片场一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剛才同大家講到啦，同內地通關咧嘅一啲嘅條件嘅。咁啊，大家對於同內地通關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呢？如果話要用多可能啊，即係四五個月去商討啊，你自己又覺得即係呢個時間上面啊，能唔能夠接受到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傾嘅。不過楊立滿，其實除咗咧係即係同內地通關啦，咁而家睇到咧，似乎治療新冠病毒咧，亦都有一啲新嘅药咧出现，就系话美国嘅默沙东药厂啦，日前就公布咧研发出一种即系新型冠状病毒嘅口服药，系可以咧帮患者入院或者系死亡嘅风险咧减半。而根据咧专家所引述啦，许树昌教授所引述啦，医管局咧亦都有意咧系买入500个嘅疗程嘅，咁啊每个疗程就即系$700，大概系$5,500啦。咁500个疗程其实都唔算系 好多钱， 即系总体嚟讲都即系对比起医管局成个嘅预算案嚟讲，当然就唔系好多钱啦。咁但系系咪都即系呢一只药啊？其实唔知对于我哋对抗呢个 Delta 嘅变种病毒會有幾大嘅幫助呢？ 係啊，因為都唔知道究竟佢係咪咩症狀都係適宜呢。有說就話係只係適合一啲輕症或者中症啦，咁重症可能都要繼續要用嗰隻即係瑞德西韋啊或者其他藥啦，咁同埋嗰個醫學個報告嗰度都好似未係好完整嘅咁樣，咁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緊急嘅豁免係可以使用呢？咁呢個即係我哋都需要專家去即係去話俾我哋聽啦。同埋我諗嗰個藥咧，都肯定有好多國家都會去爭取快啲去購買多啲噶啦嚇。咁到時究竟會唔會我哋香港個疫情都唔係咁嚴重嘅情況之下，有冇嗰個競爭力去可以買到咁多嘅藥咧？咁呢個我諗都要大家睇睇嘅。 根據有藥劑師就指出啦，就話呢一隻藥咧本來係用嚟治療流感嘅，咁而家咧就研究咧要嚟治療新冠病毒嘅感染。18721，大家对于通关的问题或者是引入新的治疗药的问题有什么想发表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1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政府的专家顾问，也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的。许树昌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许树昌教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呢，现在美国默沙东药厂它研发那种的新药是一个怎样的药来的？ 哦，呢只系一只口服药啦，咁佢主要咧都系牵制呢个新冠病毒嘅复制，佢就好似一个影子嘅核糖核酸，因为当呢个病毒佢复制嘅时候咧，佢要用呢个核糖核酸，咁呢只药咧就好似一个影子嘅核糖核酸，你俾个病毒攞咗佢之后咧，反而系复制唔到嘅，搞到佢认错咗，佢复制唔到嗰个病毒出嚟。咁就係從而就係減低人體裏面嗰個病毒量，減低嗰個傷害。咁但係而家呢個研究呢只不過係即係個少量嘅人數啦，即係1,500人，同埋佢只係招募咗啲輕微至中等程度嘅新冠病人，好嚴重嗰啲冇數據嘅。咁佢只不過係減低嗰、那個即係、就是、入院機會係50% 啦。咁佢因為個人數咁少呢，佢喺佢個食藥嗰個組群呢就冇人死，咁就安慰劑就死咗8位。咁所以個數據都唔係話好清晰啦，嚴重嗰啲又冇數據啦。不過只不過都係算係一個突破，因為佢始終係口服嘛。因為而家你入院打嗰啲瑞德西韋係要即係、就是、注射入靜脈啦。如果你用干擾素又要打皮下啦，都係注射㗎嘛。咁佢呢個個好處就係、是、即係口服囉。 有冇啲咩副作用㗎？你知唔知道呢、這個 嗱，佢最近第三期嗰個報告就冇咩特別講，咁但係我抄翻佢文獻咧，就係、是、話主要都係啲腸胃副作用，就唔常見，例如係吐瀉啊、作悶啊呢一類咯，就唔多嘅。 但係好似有另外一位專家又話，即係驚住佢嗰個所謂對人嗰個基因啊，即係裏邊某啲組織成分係可能長期唔知有啲咩影響，會唔會有呢一個風險㗎？ 呢方面我諗好難有人會答到你喎，嗰樣啱點可以話長遠影響？而家都係推斷多 嘅。 係係係你頭先就話即係呢一隻藥咧，應該而家係試緊係輕微到中度嘅人士啦，係可以減低佢嗰個病毒量啦。係咪即係話意味住其實如果用呢隻藥嘅時候咧，就可以唔使啲人住醫院，佢可能係需要喺家居上面咧去應對，已經係可以處理到㗎啦。 嗱，呢個兩睇啦。如果你講西方國家就係，因為西方國家輕微嗰啲唔會入院噶嘛。但香港又唔係，香港冇病徵都捉咗你入院。因為我哋行緊清零政策嘛。你冇病徵我都要運你，因為我哋唔想個病毒喺社區嗰度擴散嘛。所以對香港嚟講咧，呢隻藥暫時就唔係話會好大幫助，就除非你真係有個唔好彩咧，係嚟一個好勁嘅第五波，我哋唔想發生嘅。搞到你個醫院個病床咧開始緊住啦。咁你就揾到呢啲高危嘅長者或者有長期病患者，你好早幫佢係可以確診咗，你早啲俾藥佢，咁啊減低咗佢入院嗰個機會一半咯。 即係 短期我睇唔到佢對香港好大幫助，因為我哋有你冇你有，總之你係無病徵，你有陽性嘅核酸都係要俾人揾嘅香港。 系，咁其实佢而家就主要针对系轻微至中度病征嘅人士啦。咁即系话，如果当可能佢确诊得比较后期嘅时候，即系已经个症状都相当之明显嘅啦，就未必适合呢一批嘅人士使用，或者系冇数据支持系可以啱呢批人使用，系咪咧？ 冇错，因为佢嗰个研究咧就系招募啲头嗰五日内发病嗰啲人士咯。咁、个病情相对都系轻微咯，就唔系话好严重嘅。 点解唔试埋嗰啲严重症嗰啲咯？点解？ 当你做研究咧，你梗系取易不取难噶嘛。 哦， 难嗰啲咁严重，你入咗医院，佢肯唔肯签个同意书俾你试新药咧？咁、通常一般都系用啲行得走得嘅门，即系喺 outpatient 嘅门诊嘅嗰类个案。咁、你就俾佢同样安慰剂做个比拼。咁、因为佢轻微啊嘛，变咗你。就是、你過呢、這個呢醫院嗰啲道德倫理委員會咧，你容易俾你過到 嘅。哦，咁係咪即係你哋幾位即係、就是、政府嘅專家都一致同意係香港值得去試呢隻藥噶啦？ 哦，唔係，我哋從未開會，只不過係醫管局嘅顧問咧就有興趣就係入大約500個病人嘅療程。咁佢哋都有建議係希望喺下次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嗰度討論呢隻藥物嘅。因為如果你萬一要買大批咧，咁就因為個成本好貴啦，$700一個人嘅療程，咁變咗如果你買大批，好似美國佢買 0.5% 嘅人口，咁、那個結果個數就好大啦嘛。咁所以有醫管局嘅顧問就係要求，希望喺下次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嗰度傾一傾先。 不過如果好似你頭先咁講啦，由於香港係行一個清零嘅政策啊嘛，即係如果你一確診，就算係冇病徵咧，都會要求你住院嘅，以去即係追蹤住同埋檢測住你嗰個病毒量啦。咁所以如果就算醫管局係購買嘅時候咧，佢都係作為一個即係有備無患，係啦，即係儲備定。如果真係出現一個嚴重嘅狀況嘅時候，咁究竟即係點樣去處理咧？其實 係為咗呢個原因。突然间唔好彩出个好劲嘅第五波，到时你想买就买唔到噶啦嘛。所以通常呢一啲应付呢啲传染病咧，就如果有啲即系啲比较理想啲数据嘅新药咧，好多时会储备定一啲咯。 咁其实如果以香港嘅情况嚟讲咧，即系而家医管局嘅初步系打算想话买500个疗程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到譬如其他地方咧，譬如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国家咧，或者其他嘅地区咧，都系打紧呢一只药嘅主意嘅。咁你觉得即系500个疗程，其实香港如果为有备无患，系咪都需要入多少少嘅药先至可以应付到嗰个有备无患嘅需要咧？ 500个就应该初步你起码买住先啦。我以我所知，医管局都同个药厂一直都有联络住嘅。咁起码你买到500个疗程先。咁之后再买唔买多啲，我諗都要科学委员会倾一倾，因为个唔係平㗎嘛。咁你入几多呢？係咪跟美国入 0.5% 人口呢？如果係，你讲緊都好大笔数目㗎嘛嗰度。 另外就係佢呢隻药呢，对于变种病毒嘅患者嘅帮助有几大呀？ 仍然有功效，因為佢喺嗰個研究進行中咧，亦都係有病人係有變種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嘅，仍然都有效嘅。 咁即係其實除咗 Delta 之外，如果係有其他嘅變種病毒，佢嗰個針對性又會係點咧？ 一樣係可以覆蓋到。 都可以幫助到，係 係 嚇嗱咁香港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要去購入嘅時候，因為嗱，首先就要醫管局有意去做啦，咁然之後亦都要經過即係科學委員會咧去到傾啦。咁其實係咪即係意味，如果科學委員會傾咗之後，其實香港仲需要做啲乜嘢嘅手續先至可以進口到呢一隻藥咧？ 即係藥未註冊嘅， 係。 而家你要等佢譬如美國 FDA 批咗佢緊急使用，咁跟住佢咪可以申請喺香港即係緊急使用，要申請註冊嗰個廠。 嗯， 即係都有啲手續要搞嘅。 係，咁所以就唔係就係科學委員會開咗會嘅，都仲有其他嘢要傾嘅。係 啊，冇錯冇錯。 係係，即係嗰個藥劑咩局係嘛？即係香港有一個 衛生署裏邊有個藥物嚇，負責藥物嘅 裏邊係 註冊。 不過有理由相信香港人不需要好像美國咁，即係要幾多個 percent 嘅人口去 係啊，冇錯。 因為香港 我相信都未必，同埋我覺得可能係留翻俾嗰啲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咁如果你可以早啲幫佢確診到，早啲俾咗藥佢咧，咁你起碼減低佢入院一半機會啊。 嗯， 咁如果後生嗰啲，我哋都知道你後生嗰啲感染咗，有時可能病情好輕微。甚至乎可能冇乜病症，嗰班嚟俾佢可能就嘥咗。 係， 嗯，係。嗱，許樹昌教授，另外亦都想問一問啦，即係亦都留意到你同喺另外個訪問之中咧，有講過咧，係同內地嘅專家開會嘅時候咧，即係內地對於香港喺防疫策略上面嘅期望啦，就係希望香港嘅防疫措施咧係能夠盡量貼近咧內地嗰個做法嘅。咁但係其實兩者都相當之唔同，譬如香港無論喺出院條件啊、豁免檢疫啊、病毒檢測啊，喺個通關碼等等各方面咧，同內地嘅做法咧都係有所不同，或者甚至係有啲係冇嘅添。咁嗱，你有參加過嗰個會啊？其實根據你嘅觀察咧，香港如果要滿足曬頭先所提到嘅嗰啲條件咧，有冇特別困難嘅地方咧？ 啊，其實開會咧，兩邊都係非常之積極同埋好正面嘅。內地都是盡量希望我們即盡量緊貼到他那個政策，那就可以方便會通關。那譬如他出院的條件，他是說跟世衛咯，你等兩個樣本陰性才讓他離開醫院。不過內地更加嚴，就是不是立刻回家，還要去一個指定地方就觀察多14天。即出院那裡內地就嚴一點的。那香港來說都跟到的，因為反正我們覺得沒什麼症在醫院，這個床住耐一點都沒有問題。如果萬一唔好彩個症確診個案多咗，到時可能個中轉地方咪考慮用竹篙灣過嚟咯。 嗯， 咁另外要佢哋針對就係話嗰個即係嗰個免檢嗰、那個嗰啲機組同埋海員嗰度，佢有啲覺得係鬆個頭。咁我都相信政府內部要傾一傾，睇下點樣可以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咁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係閉環式嘅管理咧，即係譬如你嗰啲機。貨機機組人員，佢運咗貨到香港，好多時佢盡快走噶啦嘛。就算佢可能都係住一晚，如果嗱你係有專車喺個機場直接去指定酒店，佢冇搭公共交通，走嘅時候亦都係專車直接去機場，冇出過社區，咁其實就我哋覺得可以接受咯。香港而家都做緊呢樣， 而家已經係閉環式噶啦，嗬。 係啊，所以我相信如果內地佢真係衛健委落嚟話考察咧。如果佢可以睇到嗰個實際情況，希望佢了解多啲，可能我相信都係有得商量嘅。 嗯，即係佢哋都知道我哋係閉環式嘅，不過佢未見過我哋點樣操作咁解啫，係嘛？ 可以咁講啦嚇。佢原則上佢知道，佢都有專人係睇香港嗰啲措施，就俾啲評論啊咁樣嘅。 我又想問一下咧，你哋嘅商討之中好似冇提到嗰、那個接種疫苗嗰個率嗰、那個要求嘅係咩啊？ 冇特別傾呢樣，不過大家都好明顯咧，任何城市你一定要個接種率高先至有一個保護屏障啦。 係啊，但係佢冇講到究竟你要達到百分之幾，佢先至 冇特別要求呢、這個，因為佢都知道香港努力係即係進步緊啦。 啊，係， 咁所以冇特別有咩要求呢方 面。係，即係雖然老人家嗰個方面就唔係咁理想嘅，咁但係佢哋都 係啊。香港一定要急起直追，因為內地都一針去到75%嘅啦，過咗。香港而家就即係整體都未過70啦，咁同埋特別係70歲以上都得30%到，咁呢班係最高危嘅嘛，所以一定要係盡量幫呢班人打。 但係似乎就係個商談中就呢樣嘢冇構成一個好大嘅障礙嘅，係嘛？ 佢冇特別話對呢方面有好大嘅問題，反而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外防輸入啊，同埋就係要嗰啲前線嘅 醫護人員啊、機場啊或者酒店員工，佢希望你嚴密啲，即係隔日嚴咁嘅，即係唔會又係走甩咗啲崗位喺社區爆發啊咁樣。佢反而係針對其他方面。 咩叫前線醫護人員？有冇點樣界定係邊？ 即係譬如你嗰個醫院係收呢啲新型冠狀病毒嘅個案嘅，你係有份參與治療嘅。咁佢覺得咧，就算你打咗針都要隔日嚴。一內地就係咁樣做嘅。咁另外就係嗰啲檢疫酒店啦，你又因為你要接待佢哋，亦都係高危啊嘛。咁另外機場嗰班，因為機場你都可能會接觸到啲旅客，都可能會有呢啲問題。咁所以佢哋針對呢啲高危嘅行業，佢覺得係應該即係隔日。咁就算非高危，就算你冇參與做行政嘅，佢都要你一個禮拜驗一次。佢覺得，因為你醫院個環境，佢覺得都係穩陣啲，都要驗咁。 但如果呢一樣嘢咧應用喺香港咧，即係教授，你覺得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即係打完針之後都仲要兩日去驗一驗，係咪真係做到咧？ 嚇！嗱，咁我諗主要佢擔心就係因為你個 Delta 變種病毒，你打咗針仍然都可以受感染啊嘛。係，你可能冇乜病徵，所以我諗佢相信係有佢嘅原因嘅。咁但係我諗有得傾嘅，你唔想可唔可以唔使隔日咧？可能三日一次得唔得咧？咁我相信下次對接嗰時話，可能大家再傾傾咯。咁至於話要需時四五個月咧，其實係港澳辦啊， 係， 因為 係教授 個經驗， 係依個係 基於澳門嗰個經驗， 基於澳門經驗嘅係， 係啊，因為佢哋處理過澳門，即係由申請上通關個經驗咧，由開始第一次見面到真係全面通關咧，阿黃柳權先生話係需時四至五個月嘅。 嗯， 系佢嘅估计嚟嘅。 会唔会我哋倾得会比较复杂啲咧？嗬，即系我哋。 啊，佢都有咁讲，佢话香港仲要复杂啲，可能。佢但系即系你讲嗰个时间表，可能都系弱模啦。 系， 嗯，系。阿教授有一样嘢关于外防输入咧，都想问埋嘅，就系嗰个豁免检疫嘅安排啦。其中一啲议员就关注到外交人员嘅家人咧，嗰个豁免检疫嘅安排啦。我想问，即系喺会上面或者内地嘅相关嘅专家官员咧，佢对呢方面有冇啲意见睇法噶？ 冇特別針對好詳細咁樣傾，不過咧佢根據外交禮儀咧，總領事你係會豁免嘅，咁但係亦都係要一個閉環式管理，你去專車翻官邸就唔會搭公共交通。咁而家嚟講，如果係啲低級啲嘅領事館職員都而家都唔再豁免嘅。 即係亦都冇觸及到外交人員嘅家人，究竟去到幾闊嘅定義先至可以豁免檢疫咧？咁樣呢啲就冇。 其實唔會。除了總領事，其實如果低級啲嘅係唔會再豁免嘅，肯定呢、這個。因為上次嗰單個案，即係沙地嗰個個案出過去大古城，佢哋都知啦。所以除了總領事以外咧，我相信低級啲嘅職員係一定唔會豁免。 好啊，多謝曬你，許樹昌教授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嚇， 許樹昌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電話號碼18723111。 是內閣會議。當地傳媒引述消息報導，安田文雄計劃今個月14日解散眾議院，預計今個月31日舉行眾議院選舉。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安田文雄，祝賀他當選日本首相。習近平指出，發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中日雙方應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加強對話溝通，增進互信合作，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表示双方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住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天气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

實除了總領事或者是同等又或者是較高級的駐港代表及政府人員之外，所有其餘在過去21日曾經逗留在中國以外地區或者是台灣並且是履行和政府相關運作的機構人員呢，必須在抵港之後呢自我隔離的。咁自我隔離期間呢是不可以離開他的隔離地點同埋同公眾接觸啦，亦都呢要在隔離期間呢是重複呢進行病毒的檢測的。咁而嗰個所屬的機構啦，即係譬如嗰個嘅可能係領事館啦，係要盡一切可行嘅措施咧，就確保呢啲豁免人士咧係遵從所有嘅豁免條件嘅。咁亦都咧係即係要避免佢哋接觸社區啦，包括咧要為佢哋提供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啦，往返機場同埋處所，亦都要確保咧佢哋係自我隔離嘅人士咧要遵從衛生署咧嘅要求進行隔離嘅。其實係有個要求喺度。 是，不過當然落實是怎樣我們好像不是很清楚啦，因為政府都很少向我們交代究竟即這些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我們的要求那樣自我隔離得很乖這樣呢，這個可能即我們跟內地傾的時候內地可能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即憂慮或者一個關注，即向我們提出的究竟這些所謂豁免的人員或自我隔離又不在酒店那裡，那即純粹是看他們自己的意願而已，即係我諗都係一個所謂英文嘅 honor system 啦，即係信佢哋係會咁樣做啦，咁樣。 咁同埋要靠相關嘅領事館嗰邊咧，佢哋要做好一切嘅工作啦嚇。電話號碼18723，鄭先生有咩睇法？鄭生， 你好啊，我覺得咧，因為呢個時間都五六個月都比較長啦，我覺得要分成兩個階段，一個係一個必須嘅，譬如話親情嘅、探親嘅，一個係經濟一個需要嘅。咁咧就係分兩個階段咯，即係 CIPA 同埋自由行可以押後咯，但係我覺得親情探親係要行先咯。 探親行先，咁 同跟住商務係咪？ 係 係 係好啊嚇，多謝曬你意見。不過阿楊立滿其實如果要用咁樣嘅方法嘅時候，其實咪又要有其他嘅一啲嘅特別嘅申請程序， 即係好多行政上嘅工作去審批啊，等等等 嚇。嚇會唔會？ 商務嗰時都有呢啲程序嘅，嗰時都而家都繼續緊嘅，應該 嚇。咁探親嗰方面咧，係啦，探親嗰方面咧，如果好似頭先個聽眾咁講啦，可能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即係相關嘅程序咧需要做嘅。多謝曬你嘅意見同睇法先。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議題啊，就係劏房嘅問題啦。 八點黃金五合一，數字世界主持李燦榮，今集嘉賓翁婉薇老师同我哋讲下佢点样运用奇迹密码去战胜疾病。 你点样改变自己嘅状态，然之后去接受呢样手术咧？ 精神状态，即系我哋讲呢个心灵方面系好紧要啦。你用紧咩心态，用紧啲咩态度，你有几想去生存咯？ 10月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经过几个星期的挑战，在专业教练的教导之下，一众 DJ 和 artist 朋友越战越勇， 总之就是劲啦！ 一球一球， 加油！ 加油！ 射波真系个好玩嘅，好玩 的，我都中意咗射波而家。 1、2、3，香港电台 team。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进入最后直路，逢星期1至5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楊立滿啊，嚟緊星期三咧就會有行政長官宣讀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啦。咁其實近日咧都有唔少傳媒報道咗，即係或者估計啊，可能會有啲乜嘢嘅政策措施啦。咁當然具體而言，到底係唔係嗰啲嘅政策措施咧，都要等星期三份施政報告出爐咧先至知道啦。不過咧，似乎比較多人咧都係關注土地嘅問題嘅，亦都有啲人預測咧，可能土地咧都應該會佔咗 少篇幅嘅。土地就同居住嘅問題啦，息息相關啦。咁較早之前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即係中央嘅官員咧，對於香港嘅住屋嘅問題啊，都有所觸及到嘅。譬如就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七月嘅時候咧發表咗講話啦，就係、是、提到咧希望香港咧告別㓥房同埋籠屋。咁而另外就係中聯辦嘅主任諾慧玲咧，佢亦都喺十月一號之前啊，就去過旺角咧探訪幾個籠屋嘅住户。其實呢啲嘅即係舉措咧，係咪都反映咗喺中央嘅角度而言，籠屋真係香港一個都要比較迫切地要處理嘅問題啦？ 我諗的確係啦，因為以前當然咁多屆嘅特區政府都話，即係房屋土地嘅重中之重。咁而家即係中央亦都有不斷都有出聲啦。咁但係最近呢次出聲咧，就即係去到即係港澳辦嗰個層面咧，就講得比較具體啲啊嚇。即係拖咗好耐啦，似乎就係話咁，所以咧就一講咗個好具體嘅目標俾特區政府咧要去滿足嘅，就係劏房、籠屋呢個咁嘅咁積債積。聚咗咁耐嘅問題啦，咁即係你唔好講啲乜嘢啦，總之你就要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我諗特區政府都呢、這個嚟緊呢個施政報告咧，肯定係呢一樣嘢係非常之佔好大嘅篇幅嚟嘅。咁當然亦都見到有政黨已經開始，佢哋亦都有自己嘅建議啦。咁所以我諗嚟緊應該會一個主旋律嚟㗎啦。 咁但係如果香港要處理㓥房嘅問題咧，那個着力點可以喺邊方面去做咧？嗱，而家已經有一個㓥房嘅租金管制啦，嚇，即係相關嘅一啲嘅立法進程咧，其實已經係處理當中啦。咁但係除咗喺嗰個租金之外，如果要比較大力地或者徹底地去處理籠屋問題，最終係咪都應該要由土地供應着手咧？ 我諗都離唔開呢個問題，不過係會比較長遠咯，所以政府已經係開始諗緊整個土地規劃嘅流程點樣可以盡量精簡化，因為的確係嗰個規劃啊同埋土地嘅用途呢一個程序咧係花好多時間嘅，咁所以而家有咗，譬如尤其是係新嘅政治形勢之下咧，你要改好多法例等等咧，可能需要嘅時間係比以前短好多嘅，因為以前如果要改城規條例咧，我諗都好難想像，即係十年八年之內可以改到，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呢個時候反對聲音細了那麼多的時候，那真的可以做到一些實事呢，那我想也不會有任何藉口再推遲將現在那個土地審批和規劃的程序是大幅地去簡化和縮短的。那如果真的做到這件事的話，應該那個製造土地出來那個程序是會短很多很多，那都有機會可以建多一些公屋來到令到可以人上樓不需要那麼多劏房。 當我們說一些政策的時候，很多時就會問那個路線圖和時間表到底是怎樣，譬如減少廢物是這樣，另外就是譬如香港也都有長遠房屋策略的這個規劃在這裡，就是標示譬如十年之內那個建屋的目標到底是怎樣。在處理劏房這個問題上面，其實楊立門，你覺得即要是去制定一個路線圖或者時間表，是不是真的必須，同埋是不是一個容易的事呢？ 好難咯，但係當然政黨如果政府啦，而家我諗包括都會用一啲即係比較啲人容易理解或者係都比較吸引眼球嘅即係講法嚟到拎出嚟去話呢個問題解決緊啊，咁樣講埋一個目標俾你聽啦，咁但係劏房呢樣嘢，因為香港地咁少人咁多，始終都有一定嘅需要嘅。我諗唔係淨係等緊居屋，即係等緊上屋、上公屋嗰啲人嘅嚇，即係點都會有一啲人係要住啲好細嘅屋嘅。咁究竟你嗰個目標應該係究竟係咪完全即係消滅曬啲劏房咧？亦或係某啲？即係都要容許某一啲嘅數量嘅㓥房存在咧，咁呢個都要傾咯。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㓥房呢個問題啊，你覺得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除咗係管制租金嘅升幅之外啦，你覺得係唔係應該都要定個目標？即係究竟邊一年、邊一月、邊一日咧，可能就需要咧完全係即係令到香港冇㓥房出現咧？你嘅睇法係點樣咧？1872311，歡迎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㗎。 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你一位嘉賓啦，就係、是、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鄭永信嘅。鄭永信你好。 Hello， 兩位，大家 你好， 你好，係嗱，鄭永信喺傾其他之前咧，不如請你講講啦，就係、是、其實你哋覺得即係較早之前啊，港澳辦主任啊夏寶龍嘅佢對於劏房同農屋嘅啊即係説話，咁再加埋咧，中聯辦主任樂偉寧咧喺十一國慶之前就落區咧去探訪農屋，其實係想傳達一個乜嘢嘅政治信息咧？ 首先呢我都係多謝夏主任呢佢真係咁關心我哋香港嘅房屋嘅問題啦。而阿樂主任亦都係即係親自落咗去社區嗰度睇過嘅。咁我諗個信息好清晰㗎啦，就係我哋覺得即係應該係真係嚟緊嘅香港呢，即係當我哋嗰、那個政治環境穩定咗落嚟呢，有好多過去呢嘅民生嘅問題呢未處理好嘅，又或者有好多社會上面嘅題目呢因為過去係好難去處理嘅話呢，都希望呢可以嚟緊喺幾年啦，嚟緊嗰段時間裏面處理好佢。咁而當中我諗房屋呢個問題呢亦都係正正呢即係香港人條刺嚟嘅，因為即係我哋見到不同類型嘅房屋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幾比較大嘅短缺，咁我諗大家都好想即係睇下嚟緊點樣係可以做好喺房屋嘅工作啦。咁我自己做咗咁多年關於劏房啊嘅事宜咧，我自己梗係特別關心即係究竟個劏房究竟係可以點樣去處理啦。咁所以我特別係即係多謝主任佢係特別提呢、這個告別劏房呢個信息嘅。咁等大家都可以諗一諗究竟呢個劏房嘅問題，我哋應該點樣走落去呢？我哋繼續容讓佢，當佢睇唔到啊，佢算啦，佢哋自己住得差就住得差，定係我哋真係要揭出嚟啦，真係好認真咁去處理咯。 咁啊，樂偉寧咧，佢去旺角啦，探訪即係農屋嘅住户啦，咁就即係亦都再次重申咧，住屋問題係香港最大嘅民生問題啦。咁亦都有唔少嘅政黨啦，譬如包括咗即係除咗你哋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政黨咧都關注咧劏房呢個問題。嗱，你哋就發表咗一個叫告別劏房嘅路線圖啦，咁當中咧就涉及到增加公屋嘅供應啦，增加社會房屋啦，加強社區嘅規劃啦，同埋加强支援措施嘅，咁但系你哋呢个嘅路线图咧，其实你哋觉得重中之重，即系头先我举嗰四样，系边一样会系最关键去解决劏房问题嘅必要条件呢？ 首先咧，我自己覺得咧，過去幾年咧，其實政府喺處理劏房問題上面咧，佢都唔係交一張白卷出嚟嘅。大家都見到啦，喺嗰個劏房租管嗰度，即係10月13日就會喺立法會嗰度傾啦，應該同大家會立咗法啦。咁亦都有租金津貼啦，跟住亦都有過渡性房15000个单位，咁一路都喺度供應緊。咁其實都喺短期喺止痛劑裏面咧，係做咗啲功夫嘅。咁但係咧，即係大家最緊張嘅都係始終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止痛咧，暫時就係止血嘅啫。究竟係一啲嘅比較中長期嘅方案咧，係未見得到嘅，即係特別係嗰個公屋嘅供應啦。咁我諗我哋第一個關心嘅就究竟我哋點樣係真係可以去翻嗰個3年上樓啦。咁因為呢個咧，始終咧而家我哋睇個條數咧，喺劏房裏邊咧，我哋估計咧大概都有4万户咧，係因為係佢係輪候超過3年，而佢繼續住喺劏房嗰度咧，而佢離開唔到嘅。咁如果我哋嘅公屋真係可以去翻3年上樓嘅話咧，咁呢個咧係可以大大減輕到劏房嘅壓力啦。咁所以但係過去其實咧，而家政府一路講緊都係比較遠景啲嘅，明日大嶼啊咁樣。咁我哋自己民建聯特別提倡啦，不論係喺嗰個新界北嗰、那個新嘅發展啦，以至到我哋都希望可以壓縮頭先啊楊生都講壓縮一啲程序啊，以至到一啲規劃嘅加快啊，都希望可以將嗰個數量咧同埋個速度咧係盡量係可以喺呢10年裏面咧係盡量做得比較多啲。我哋一個目標嘅，我哋希望2030嘅時候咧，最基本就係可以去翻3年上樓咯。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同政府一齊去爭取。 但係3年上樓真係要每年要起30000个公屋單位喎，嚇，呢個實唔實際咧？我呢一個目標其實。 嗱，即係我相信以前咧，即係講緊你可能幾年前去講呢啲事咧，就真係好難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而家都真係有呢個決心，大家都呢個目標咧，我自己覺得係有空間嘅。特別係譬如我哋早前提出啦，新界北咁樣，咁大家之前可能都會講話啊，新界北如果我哋淨係起一啲新市鎮出嚟，而冇一啲嘅商業嘅活動啊等等，係好難做。咁我哋都話，成個新界北整體個發展係咪都可以去做咧？咁第二頭先都講啦，或者喺嗰個房屋嘅供應方面咧，係咪可以真係可以切快啲咯？咁楊生你都知道啦，有時咧走程序。 我自己都經歷過好多嘅，即係個程序真係好冗長嘅，特別喺公屋嘅程序咧、我哋自己我自己收到報做咗咁多年區議員，我見到，不論係蘇屋村嘅重建啦、蘇屋村嘅重建啦、新屋村嘅重建啦，往緊五到十年嘅，其實呢啲程序全部我自己覺得都應該係可以加快嘅。咁希望呢啲種種加埋落去，就希望去到翻我哋個目標話係三年上樓咯。其實我哋講緊已經係一個比較保守嘅啦，講緊2030先可以去翻即係三年嗰個上樓目標。咁所以都我都好希望政府真係可以立定決心咯。既然大家都記，不論係中央嘅官員，以至到自己特區辦一啲嘅官員，都自己都落區睇過咁多次啦。咁我哋希望佢真係即係特區嘅政府咧，真係可以下定決心去做落嚟。 我又見到你話即係最好嘅，即係做多啲青年嘅即係房屋啦咁樣。咁當然政府亦都做過啦嚇，即係青年嘅房屋。咁但係都而家都仲未見到有啦嚇，即係好慢啦。咁你覺得你有冇啲咩新嘅橋俾到政府係點樣可以多啲即係房屋俾到青年住咧？ 好啊，嗱，青年宿舍咧，其實我兩邊都有跟嘅，青年宿舍同埋過渡性房屋。我自己覺得咧，整體咧，因為頭先都講緊個公屋供應咧，去到2030，咁我哋咧都話希望。在過渡性房屋那裡再起多一點，現在都起了1.5万啦，其實2022-23都陸續都有1万個，最少都有1万個單位供應在市場那裡，我們希望可以做到3万到5万個，即是再翻一翻，這個就不只是只靠特區政府的，即是都希望一些的私人發展商願意是拿些地方是去出來去做，都是希望可以保障回來的八年左右的公屋的短缺，希望可以做得到的。這些過渡性房屋我經常都覺得現在呢政府的方法呢就是抛个波俾 NGO 去做啦，咁都唔系唔好嘅，咁但系咧就咁抛咗落去，又好似就有得啲 NGO 自己去搞，咁佢个程序就好复杂啦。你都可能人生又系知道啊，有时咧嗰啲社福机构咧，佢去做起楼咧就唔系佢嗰范，咁所以咧就即系变咗一个事情好冗长。但系其实过去三年咧，我自己处理咁多只过渡性房屋项目咧，我觉得政府又好。啲機構又好，有啲專業人士又好咧，佢哋已經攞到一種嘅模式係去做噶啦，其實都快咗好多嘅。有啲項目咧，講緊一年度咧，佢就已經可以上到買入到貨噶啦。咁我自己希望佢喺呢方面咧，可以加快起得到多啲咯。佢同青年宿舍有啲唔同，青年宿舍咧過去佢真係比較佢有一個梗嘅大廈，跟住佢又要由地基開始打起又各樣。咁但係如果我哋日後啲過渡性房屋單位供應多啲嘅話，係咪真係可以留俾部分去俾人青年人係去住咧？咁我覺得呢個都有空間咯。 冇錯， 青年宿舍就早前咧。都青協嗰個嘅青年宿舍啊，早前咧都接受新一輪嘅申請啦。咁但係如果講到告別曬所有劏房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處理？譬如頭先亦都你同阿楊立滿即係傾過嘅青年人嘅住屋訴求啦。因為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提出咧點解佢需要住劏房咧？唔係因為佢屋企冇地方住，而係佢覺得咧需要有一個獨立嘅空間，又或者咧係要近去翻工嘅，咁所以如果譬如啲青年宿舍嘅选址系喺譬如大埔啊，或者系唔系咁市区嘅地方咧，就未必可以帮到呢一啲嘅年青人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话要即系完全告别㓥房，又系咪一个即系实际真系做到嘅嘢咧？因为始终有啲人觉得有一个需求喺度啊嘛。 明白嘅，我自己咧，我對於告別劏房嘅睇法咧，係我自己覺得係告別一啲咧劣質嘅劏房，即係不適宜住屋嘅劏房，即係譬如咧嗰啲一個單位間12个单位啊，跟住又將個洗手間同廁所擺埋一齊啊，住喺工廠大廈，又或者係即係啲好惡劣嘅環境冇窗嗰啲，咁嗰啲其實就應該係要處理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個劏房咧都唔應該係基層嘅唯一嘅選擇，所以應該起多啲唔同類型嘅房屋。咁我自己睇都好認同嘅，我自己覺得有好多年輕人咧都有佢個需要喺度嘅。劏房咧係佢哋都係因為可能佢要喺大學讀書，咁佢喺附近嗰度翻學啊咁樣。咁我見到喺港大，譬如喺中上環嗰啲嘅劏房都係比較市正啲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係透過另一啲方法去處理咯。因為我哋自己都睇過嘅，有個叫做我哋自己就話一個叫告別劏房路線圖啦。咁我哋睇翻而家劏房嘅數字咧，大概係110,000户度。咁啊，110,000户人住喺劏房啦。我哋頭先都講咗40,000户咧，就係透過三年上樓，希望做得到。有40,000户咧，就透過咧係過渡性房屋。跟住另外咧，佢我剩翻落嚟嗰2-3万咧，我哋知道嘅，我做咗咁多年咧，即係佢哋係真係有實質嘅需要喺度住，咁所以我哋就係透過現金津貼啦、劏房嘅租管啦、透過一啲嘅支援啦，以至到可能日後係咪真係可以考慮去有啲嘅法規、有啲嘅規定啊、規則係去處理保障翻嗰個租客一啲嘅基本嘅條件，讓到呢啲所謂劣質劏房係可以消失，讓到剩翻有啲嘅劏房咧有需要嘅先留低。 嗯，好啊，唔该晒你郑永信，倾到呢一度啊，多谢你。系郑永信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对于㓥房呢个问题啊，我哋系咪要有一个嘅路线图同埋时间表咧，去取替一啲嘅不适切嘅住房咧？1872311打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为北区、大埔、西贡和沙田区区议员宣誓，监誓人对16名区议员所作宣誓有效性存有疑问，已经向他们发信要求提供额外资料，决定宣誓是否有效。9人来自沙田区议会，包括李志宏、石威廉、黎子欣、卢德明、黄浩峰、吴锦雄、吴定林、黄学礼、郑泽文。西贡区议会亦有4名区议员，包括李贤浩、李家瑞、柯耀林和黄卓雅。大埔区议会有3人，包括陈振哲、陈慧嘉和苏达良。当局又说，鉴于大埔区议员姚君豪现时在囚，现时为他安排宣誓并非合理地切实可行。如果姚君豪情况有变，而届时他仍然担任区议员，政府会另行作出安排。至于北区区议员黄海莹，已经向监誓人提出未能出席的理由，并要求另作宣誓安排，监誓人现正作出处理。赖定舞蹈师李嘉莹7年前进行抽脂期间昏迷，其后不治。涉案女西医关孝之早前被裁定一项误杀罪成，今日在高等法院判囚6年。法官判刑时说案件非常严重，形容是悲剧。法官又引述控方专家意见，形容被告的行为远低于标准。警方说欢迎法庭裁决和判刑，提醒市民选购医疗美容产品前应该审慎考虑风险。控罪指38岁被告关孝之2014年6月26日在尖沙咀加拿分道2号7楼的重生植发中心，因为严重疏忽而非法杀死李嘉莹。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分别来自印尼、菲律宾和埃及，都没有病征，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其中2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2人的变种病毒结果待定。新增个案中2人是外佣，其中菲律宾女佣确诊感染变种病毒，上星期4抵港，她4月完成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另一名印尼女佣前日抵港，至于有没有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有待确定，她先后6月和8月在印尼完成接种2剂科兴疫苗。本港至今累计12230宗确诊个案。海关上月30日在机场检获大约1910公斤怀疑受管制紫檀木材，估计市值大约957万，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当日检查一批从印度抵港报称载有紫檀木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海关人员在6块货物卡板上发现那批怀疑受管制紫檀木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天气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炎热，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同大家报告沙田嗰边嘅交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啊，意外事故啊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仁安医院同埋红梅谷路近住大围站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咁啊近住隔田村一带咧，仲系多车。龙尾就去到仁安医院和红梅谷路近住大围站，还有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之前通往这个沙田乡事会路之路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清了场的，亦都是多车的，龙尾在美林村和美田路。隧道方面，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是铜锣湾跑马地线较为多车，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咁塞车，而家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过海较为多车啲，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裁判法院附近。安全车速报告就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至于凌晨晚间工程方面，提下大家啦，油麻地上海街凌晨会有工程的，在凌晨的1:30去到清晨的6:00，上海街介乎金粟街至到街市街那段会临时封闭的。而在工程期间，街市街还有庙街都有临时改道安排。如果大家在凌晨时分会揸车经过上海街，要留意啦，金粟街至到街市街那段凌晨1:30开始会有封路措施。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的嘉宾，细说人生的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10月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00，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劏房问题应该点样处理咧？即系除咗系而家管制佢租金之外啦，一啲叫做劣质劏房啊，逐步淘汰，咁其实应该点样做咧？大家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杨立门，头先我哋同阿郑永信倾嘅时候咧，佢亦都即系提到啦，佢哋嘅目标告别劏房咧，就系告别一啲劣质嘅劏房。但系我哋点样去到定义咧？嗱，譬如即系应该一啲喺工厦嘅劏房，可能有唔少人都认为即系未必应该继续存在啦，系咪？咁但系譬如工厦以外嗰啲，应该点样定义边啲走边啲留咧？ 系啊，我谂可能系要睇翻嗰个面积啊，即系太细嗰啲又唔得啊，或者系即系啲卫生嘅情况，即系嗰啲厕所、厨房嗰啲情况系比较差少少嘅劏房，即系可能嗰啲真系要尽快去取替，或者消防有隐患嗰啲啦，吓。 嗯，但是哪个部门去定义即是这些 劏房咧，咁呢個又可能係 呢個政府內部一定會拗好耐 嘅嘢，係啦，另一個要考慮嘅問題啦。電話號碼1872315先生你好，吳生。 你好，你好，係我咧就住過劏房，而家都住喺呢一啲係賓館式，即係賓館嚟嘅，都係間出嚟啦，尖沙咀嗰啲。我覺得我啊好有資格講呢個問題，我覺得告別就係要告別啲劣質嘅。不過咧係劣質嘅官員同埋政客。告別咗呢啲劣質嘅官員同政客之後咧，呢個問題都解決啦。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見到嘅，即係過去二十年咧，香港嘅人咧就大部分搬咗去新界。但是就在職的機會呢就移咗去市中心喎、這個根本就是官員規劃的啦、如果你哋嗰啲做職嘅機會工作機會搬咗去新界，啲人就唔需要為咗近邊個工作而留喺市區租個劏房啦。咁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呢？因為佢哋喺市區係擁有大量嘅土地同埋物業㗎嘛。即其實根本呢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唔係一啲技術嘅問題，係邊個人掌握住呢個社會嘅權力，邊個人得到利益嚇？咁、你當然啦，即係佢哋見咗大陸新移民嚟，咁咪恰佢咯，咁咪你咪住劏房咯。譬如我尋日喺呢個天后一間面店咁樣，啊佢咧就係、是、嗰、那個小姐咧，佢就話我喺北角住劏即係10000蚊一房一廳咁樣。咁因為我真係好攰啦，12个钟头工作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希望咧就快啲翻去屋企。咁現實就係咁啊嘛，因為你都工作機會喺市區啊嘛。咁咪令到市區個土地咧就增值咯，市區嘅業主咧得到最大嘅利益，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政治，唔係咩咩技術啊，鄭永俊講嗰啲根本係多餘嘅講嗰啲嘢，其實大家都知道。 即係其實你覺得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喺住嘅地方附近咧提供到個工作嘅機會，咁於是就可以某程度上都可以解決到一啲劏房嘅需要啦。 唔係，有個問題就係咁嘅，你取消冇保障。那個人已經窮了啦，咁你仲逼住話個業主話要你走就走，你完全冇個以前2003年之前有噶嘛，有個租務保障嘛，余若薇嗰啲取消咗啫嘛，主張係嘛？咁跟住你啲即係你冇錢啦，你為好窮悶啊嘛，如果我叫你走，咁你咪加500蚊，加500蚊咯，好過走咯，即係呢個一即係走。基本知識嘅人啊，都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啦。咁咪冇啊，而家都仲係冇保障嘅、即係你中意主踢走個業租下就得嘅咯。 好啊，多謝曬你伍先生嘅意見。不過亦都而家咧喺立法會嗰度係處理緊一條嘅條例嘅，就係處理呢一啲劏房咧嘅租金嘅問題嚟嘅嚇。電話號碼1872311，有位石先生喺度啊，石生你好。 係你好，陳燕平嘅啦， 你好，石生係。 老实讲啦，香港的劏房问题呢实际上很侮辱香港人的智慧和效率的。你想想等了几耐，头先那位生讲他住劏房呢很多原因。有些人我的朋友因为他翻工要方便住，要翻中环啊翻旺角啊，所以他就住劏房。咁你市区重建是不是要加速先另外你而家全香港有新城市、卫星城市，全部都系填海翻嚟嘅。点解我哋香港唔去翻以前，跟翻以前嘅步伐，系移山填海咧？个效率系好高噶、你谂下，安达臣石矿场，佢而家重建咗喺安达臣村住几多人咧？点解我哋香港人唔会取义？而是去水南呢，是多方面。你而家嗱，高尔夫球场土地大辩论话要发展一部分，而家到底有冇进行呢？陈宇琪， 应该会， 我听唔到喎。 应该进行紧吓，不过就唔会成个球场变咗做建屋，好似三分一咁上下吓。 而且咁啊，杨立焕，大家唔好忘记咧，以前嗰啲体育嘅场所咧系郊区嚟嘅。但現在咧，佢應該市發展成為市區啦。我哋應該撥一個地方俾佢哋去另立一個新嘅體育區，而係咧將嗰啲市區嘅咧係起屋重建翻俾啲市民。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起公屋， 一定要多啲公屋先可以解決呢個問題。 好多謝曬石先生嘅意見啦。其實楊立門頭先由石先生嘅發言咧，都可以睇到即係香港嘅土地問題啦。都幾盤根錯節嘅。譬如頭先佢講到去覓地嘅方法啦，咁另外亦都涉及到一啲我哋其實而家叫做即係租咗俾啲可能係木球會啊或者其他體育會啊等等咧嘅用地，係咪應該將佢哋視乎翻個需要再去搬去其他地方咧？ 其實已經諗緊㗎啦，應該個進程有翻咁上下㗎啦，但係就未必每一塊地都適合即係起屋嘅，當然咁但係頭先石先生講話一啲市區重建活化啲老區啊，咁而家政府都我見到有不少嘅舉措做緊啦，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強拍。嗰、那個門檻希望降低翻啦嚇，同埋另外有譬如話北區，即係而家都好多人講話，即係喺嗰度做一個比較大嘅市中心啊咁樣，咁變咗就唔會話所有嘅即係就業機會都喺即係中環啊集中喺嗰度，咁亦都有唔少人提供話提出就話即係嗰個海濱個填海。或者是非海濱嗰、那個維多利亞港嗰個範圍咧之外圍嗰度填海咧，係去扭鬆翻嗰條例啊咁樣嚇。咁呢個我諗樣樣嘢夾埋，應該都會有一定嘅效果咯。我諗。 咁當然即係成個嘅土地房屋規劃啊，喺嚟緊嘅施政報告上面會有乜嘢著墨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星期三嘅施政報告嘅公佈啦。咁亦都喺度即係提一提啦，就係星期三咧十一點鐘立法會入。就是行政长官会宣读施政报告演辞的，届时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为大家直播，咁同埋跟住晏昼嘅记者会，同埋咧亦都会有唔同星期三、星期四亦都会有唔同嘅节目咧跟进报道有关于施政报告嘅种种内容，咁啊请大家要留意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系职工盟嘅特别会员大会咧就以57票赞成。八票反对两票弃权之下咧，通过解散议案，亦都系结束咗咧31年嘅即系呢一个嘅职工盟嘅一个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大家点睇咧？打嚟18731。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萧艳萍。 今集嘉宾讨论如何落实绿色交通，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做到低碳出行。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地球酷生活》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嘅嘉宾系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你如果唔热爱个行业，你就唔会钻研嘅。其实做工程嘅嘢，我成日都讲紧就系，你越做得多，你就会工多艺熟。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经典广播剧《超职梦》，伊达原著。 既然你伤害咗我，你何必走嚟安慰我？自己猫哭老鼠。 陈恩， 我利用咗六年，我真系卑鄙。唔通娱乐圈真系一个大阉割？ 曾月娥领衔主演，10月4日开始，一齐重温《超职梦》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人立门职工盟咧就有31年嘅历史啦。咁寻日咧，佢哋又通过召开一个特别会员大会，以5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之下咧，通过咗解散议案嘅。咁佢哋咧就会做一啲嘅善后工作啦，包括系要遣散培训中心嘅员工啦。咁同埋咧，亦都要系会即系拨款咧，俾一啲基层工会咧去支付租金同埋人手开支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职工盟咧解散之前咧。 係仲有75個屬會啊。咁佢哋究竟成個嘅解散嘅程序會係點樣做法咧？咁同埋未來啊嘅唔同嘅工會可以得到嘅支援又會係點咧？電話旁邊我哋即刻請嚟咧職工盟嘅主席黃乃源啊，黃乃源你好。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黄乃源，可唔可以先讲讲就系你哋嗰、那个解散嘅程序咧，会系点样做法啦？ 其实啦，而家已经话通过咗个解散啦，咁样。咁、我哋其实而家马上就会即系停止咗大部分手头上嘅工作噶啦。咁秘书处嘅同事啦，喺十月底咧都会遣散噶啦。咁去到十一月。嘅時候啦，咁樣培訓中心嘅同事都即係差唔多完成手頭上嘅工作的時候咧，都會遣散埋啦，同埋都會啟動嗰、那個遣散嘅程序啦，咁樣。咁而家開始咧，我哋都同我哋嘅屬會啦，有啲即係工作上嘅交接啦，有啲物資嘅處理啦，咁等等嘅安排都進行緊噶啦，其實。 嗯，咁你哋预计即系成个嘅解散程序，如果头先听你咁讲，系咪都要十一月底可能先至会完成到咧？ 我估都可能需要好几个月嘅时间去处理啦。咁因为譬如我哋而家单讲即系职工盟社团注册嘅部分啦，咁都有差不多2000万左右嘅年金嘅咁樣，咁嗰度即係我哋都會分開幾部分去處理啦。首先第一部分嘅，當然我哋即係最關注嘅就係話要補償俾同事啦，咁樣係啦。咁嗰部分都馬上會進行啦。咁另一個我哋即係都會好重視要去處理嘅，就係話一啲即係。都相對地即係弱勢基層嘅工會咁樣，咁可能喺過渡期方面咧，都未必能夠即時即係可以即係獨立自主咁樣去運作啦。咁可能都會即係有一啲支援啦，咁等可以即係都等佢哋可以喺過渡期裏面即係應付到人手啊，同埋即係租金方面，希望即係盡量可以。在呢段期間裏邊都適應到即係職工盟解散對你即係造成嘅影響啦，咁樣。 你講話過 即係 你講話過渡期，咁其實啲比較弱勢嘅工會，佢哋冇一個好強嘅財政收入咧，佢以後佢冇咗你哋嗰個會址，佢真係以後都冇噶啦喎嚇！即係 呢個我哋都係非常之擔心，都即係積極喺度諗。 你幫佢兩個月都照計冇乜用喎，係咪對佢？ 其實我哋會講緊嘅就係話為一啲基層工會啦，預留一啲即係撥款啦，即希望都佢哋可以話不多於一年裏面可以能夠即係盡快可以即係適應或者轉型咁樣走向呢個自立嘅發展。但係即係長遠嚟講，即係我估即係就算即係無論我哋即係撥備幾多去支援一啲即係相對地弱勢嘅基層工會咁樣，咁其實都係能夠短期應急嘅。長遠咧，其實都係要希望即係香港人能夠即係繼續支持佢哋，即係生存落去，同埋可以有即係更進一步嘅發展。 係，我想問你哋職工盟解散之前咧，係剩翻75個屬會啦。咁有幾多係屬於你哋頭先所講嘅比較基層嘅工會啊？要你哋一年過期支援啊？ 係，我哋自己估計大概應該大概20個左右啦。大概會有20個左右啦。 我想了解你剛才說的2000万的現金呢，你不包括你們你們那個物業那個價值在裡面的？ 那個不包括 在內的。 由於我們職工盟是跟著一個社團註冊啦， 你不可以持有物業， 是的，他並不能夠即根據這個章程他並不能夠持有物業的。所以呢現在我們永旺行的會址呢，其實是由一間擔保有限公司去持有的。咁呢我哋都會盡快就住即解散呢個程序啦，咁就擔保公司嗰邊都會召開佢嘅會員大會去討論同埋啟動嗰個解散程序。但係就即好抱歉，因為根據即呢個擔保有限公司嗰、那個即法例同埋即章程嘅要求啦，即無論董事啦、會員啦都唔可以攤分呢個筆款項，就只能夠即係將佢捐俾即係同我哋即係相同理念嘅有關嘅，譬如勞工團體或者機構咁樣。 咁有冇可能性係即係呢一個物業雖然屬於你哋啊，咁第時可以即係有關嘅業主係可以拎佢出嚟，係作為一個差唔多共享辦公室咁樣俾你哋啲即係弱勢嘅會員去用咧？ 我估呢個要即係進一步嘅安排咧，第一要等翻即係嗰間持有物業嘅擔保人公司去召開佢哋會員大會啦、董事會啦、商討啦，同埋我估都要徵詢一啲法律意見。 都受 相關嘅法例同埋章程嘅規範。 係，可唔可以釐清一下你頭先就話，即係因為佢係擔保有限公司所持有啦，所以佢係要即係有錢嘅話咧，其實都係要捐俾咧理念相同嘅工會或者機構。咁係咪即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嗰75個屬會咧，就唔能夠係可以分到呢一筆即係出售物業之後嘅錢嘅係咪啊？ 我只可以喺度講就係唔可以同喺呢個物業有限公司裏面嘅董事啦，或者即係嗰個嘅構成呢個物業公司嘅董事同埋會員去攤分嘅款項。咁譬如我哋嘅屬會裏面，即係我哋都認為佢係同我哋嘅即係理念相同啊，都係為住呢個勞工嘅權益啊，或者即係做一啲勞工教育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我估呢個就要留翻俾嗰間物業有限管理。物業有限公司佢嗰個根據翻個法例同埋章程裏面去討論嘅時候，再作出一啲安排。 另外一個亦都想問啦，即係對於一啲嘅基層工會，你哋就話即係有20個啦，咁你哋都會預留一個撥款咧，係希望可以支援到佢哋唔多於一年嘅開支嘅。咁但係除咗即係為依20個嘅基層工會預留開支之外咧，但係你哋整體成75個屬會咧，以後譬如佢哋一啲嘅行政支援啊等等各方面咧，係唔係就要佢哋完全係自己即係？照顾翻自己噶啦，咁由一个基层嘅工会嘅角度嚟讲咧，你觉得即系会唔会当中有一啲嘅问题系可能需要克服嘅咧？ 我估即系事实上佢哋都系会面对好大嘅困难啦。第一，譬如话当面对啲共同议题嘅时候，即系大家点样去连结唔同工会嘅板块。就住呢啲議題去發聲啊，或者爭取啊，咁當中即係缺少咗中盟呢個平台嘅時候，嗰個協調啊，或者一啲整合啊，相信嚟講，即係佢哋每一個自己獨立主義嘅工會都會付出比而家即係相對地更多更大嘅努力先可以做得到。咁先即係首先要明白啦，即係好多從事工會工作嘅朋友啦，其實佢哋都係本身自己有本身嘅工作啦，所以利用即係公餘嘅時間去投身喺呢、這個即係工人權益嘅運動入邊。咁樣即係你話如果缺乏咗即係公民呢一個平台嘅支援嘅話咧，相對地係令佢哋百上加斤。 咁其實都社會上都有唔少人同你哋嘅理念都相同啊，咁樣又會唔會有啲人係會舉手義務幫你哋做一啲譬如話法律顧問啊，或者係勞工糾紛啊方面嘅一啲諮詢啊，咁令到呢啲工會都可以有啲共享嘅即係嘅服務啊，咁樣有冇呢個可能性呢？ 我估首先即係職工盟有一個即係不可取代嘅角色呢，就話、是其實即係31年嚟啦，即係我哋都係秉承住即係一個獨立自主公運嘅路線咁樣，咁係唔受任何即係政黨政治所影響嘅，咁我估呢一方面係即而且確係無可取替，係啦。咁亦都話即係譬如喺帶領工人即係進行抗爭嘅時候的而且確，職工盟亦都係即係我哋嘅方式同埋我哋嗰個做法咧，係暫時啦。我喺即係香港社會上面係見唔到有其他即係勞工團體係同我哋嘅想法同理念係比較接近。 咁你哋擔唔擔心你哋即係而家嘅同事，你都要遣散啦嚇？咁佢哋需要啲咩幫助咧？譬如話就業啊，或者第時我都聽過你哋講啦，即係你都恐怕即係政治方面有一啲嘅打壓啊咁樣啊，咁你哋可以俾到啲咩幫助佢哋咧？ 咁首先啦，即係對同事真係非常之抱歉啦。咁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邊，忽然間職工盟即係要 嘅啟動曬實程序，跟住通過埋大法。咁其實我哋都執行委員會，我哋都通過咗會向同事咧發放於即係絕對優於法例嘅遣散費啦咁樣。咁嚟緊我哋都會發放一批特惠金啦。咁嗰度都應該唔會少過四個月嘅特惠金，相等於四個月人工嘅特惠金。咁希望咧可以話即係舒緩到話同事話忽然間即係失去咗工作帶嚟嘅經濟壓力啦。 嗯，你預計成 或者多年嚟，即係同時，喺職工盟喺即係工人運動上面，即係付出咗咁多，其實都係我哋少少即係表達嘅心意同埋熱意啦。 嗯，好啊，唔該曬你，黃乃源，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係黃乃源咧，係職工盟嘅主席嚟嘅，咁啊，佢哋而家就會係啟動一個解散嘅程序啦，咁都要經歷一啲嘅時間嘅。今晚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唔該曬楊立滿，咁啊，聽晚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拜拜。 好，拜拜。